那只铃铛， 浑身是劲儿啊， 玉光下迈步抬堂， 他怎么那么细溜神儿啊？ 这个人看护个家， 拉人地儿啊， 他本是生产队里的看清员， 人送外号 地老 神儿啊。那是一水水啊， 这真是正出那时， 往里边成劲儿啊， 老汉他眼望庄稼 心欢喜呀、啊、这地里连着颗颗责任心，我要为了心思卯足劲儿，不能让大家伙白流汗珠子儿，你老汉正在想心事儿啊， 不听的那前边地里咔嚓咔嚓 嘎巴嘎巴 嘎巴 咔嚓 咔嚓又嘎巴 哎，嘎嘣又咔嚓儿啊！ 咔嚓嚓呀！ 哎，嘎嘣嘣啊！ 嘎嘣嘣啊！ 哎，咔嚓嚓啊！ 咔嚓嘎嘣嘎嘣咔嚓，你说这是啥声音儿啊？这声音不像 Thank you. 事儿啊，大不见小不见呢，他也不能太较真儿。 来了李老黑， 老黑我撵到了门口，不由我一打字，这院里这本是我呢书白小一字贵字，他知道活了净有歪理，平时好让别人的小便宜，今晚不能放过这码事，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 王府一门。开门呐，开门！ 怎么睡死了？ 哼，一定是心里有鬼怕见人，没睡装睡不开门。 好了，不开门让拉倒， 我把猪给你赶到村长那去了。 啊，哎，这个回来回来，你说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呀哈，怎么半夜三更跑财务垛顶站去了？ 哎呀，我站在这儿不是吗，是看天狗还吃月亮呢呗。 什么看天狗吃月亮 啊？ 是看猪吃豆子吧？ 你说啥？ 说啥？你没听见呢？ 可说是呢，准是我看那月亮啊，看得出神了。 呀，要我说呀，你看月亮是褶词儿，其实呢，怕我盯上你家门。 呸！你不害臊呢？怕你个大老爷们干啥？ 干啥？别装线了啊！看看你这帮猪。 猪。哎呀，你们瞅瞅啊，这帮还大院里呀！ 嗨，什么大院小院的？开门！ 开门！ 开门！ 开门！ 快！ 好，那你说开门就开门啊！ 这时候惊动了邻居， 赵四婶啊。越听越大， 心里咋越花魂儿啊？ 院里一男一女， 遇到的什么事儿啊？ 他老爷们没在家呀，这深更半夜的呀，隔壁吃了亏响。到这儿我急忙穿鞋下了地儿啊，哎哎哎哎呀！ 再聊聊他们姐夫小阿姨根儿啊。 好一句实情 三句呀、 啊。我家里出气，他要是进了地呀、啊，一次就罢了，十五气呀、啊。 下边还有一句呢。 此公约已经通过，全体群众会呀、啊。 一次地儿，俺公爷发粮九十斤儿啊，顶两人本是那独院找四婶儿啊，陪两人就是你王桂枝。 姐夫，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儿啊？ 老黑，我向来办事儿就认真。老自公你混我也混，如今是包产到户，责任到个人呐、啊。过去是制度不严，我也沾没治，现在这户丘公约有名门老黑，我有了同党何大印祸害的，我就那个先斩后奏，先斩后奏罚两身啊。 贵侄我听罢呀，倒吸了一口气呀，看起来这回呀，哎呀妈挺可呀，沾那连字儿啊。不是咱不是罚连，先把那个亲戚来问起来，那个我的女婿啊，可是你的恩人啊，你的姑娘本是我的外甥女儿啊，我的姐姐还是你的心爱的人，她为出来做饭来洗碗来刷盆来打水扫地掏火扒灰，一从屋门看家望门捎带着呀，给养活孩子的那个好啊好媳妇儿啊。 咱两家亲戚不远，那是真事儿啊啊啊！ 哎呀，你别说呀，这是还有门啊！ 今天是打罐论罐， 怎么 打盆论盆儿啊？哎啊啊！ 完了，白欺负了！进来啦！你明天临走时还得做那一件事啊！一天送你两个猪羔子儿啊，等来年猪长大了也有那你一份儿啊，杀年猪我再送你个呀，不肥不瘦有骨有肉五花三层保险没到的猪啊，找份儿啊。 送不送我罚不罚，本是严法事，公司不能烂钱群，说吧撕下小钱具儿，挥手打开红烟女儿。该错 该错，我没错， 签字 签字，你 快点。 好啊，你等着我给你签。 哑 巴，我好说歹说。 我就进了店，你给我找他那个大名人，今天你告诉你没事你不走，我就找坏人，我就说你三更半夜的起早见他的爹的护工没那个好心，管叫你猪八戒照镜子，你卖糊涂人啊。 你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你正说你都没劲劲儿，咱们当众抓住啊，好赌啊，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儿，算我老黑去来人。 那猪要死了你怎么算？ 我按价赔偿包现金，要是掏出黄豆粒儿，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老刺儿。我一甩袖子往外走， 到富婶那个上前，我堵住了门。 富婶，你怎么来了？ 哟，那是你来呀，这不行，我来了。告诉你吧，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断官司来了。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你们亲戚里道里呀。破了脸啊，个皮儿啊，把儿女扯上过来消消气儿啊！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儿啊，为这你也不要把火放掉，不讲理儿，执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只要你别再让着过海地儿啊，死谁我也不能让。包赔那点粮食儿啊， 桂枝你听听四婶说的这些话呀， 啊， 是怕边里怕翻，要拿人心抵个心呐。 不开卷门那咋回事儿啊？ 哎，你马后啊，我就圈养了，这你就管不着了。 哎，这就对了， 一把得不小心太呀，哎呀。

连天， 山摇地动， 噼噼砰砰， 砰砰乒乒， 让那些个飞禽走兽 害怕呀，又担惊啊。 转眼间敲锣金鼓动， 叮叮咚咚打一更啊， 两红玉披挂整齐登宝帐， 好一位巾帼女英雄啊，你看她呀， 青丝条纹 盘龙髻， 髻心又把 玉簪横啊， 那横龙云鬓 飞彩凤 啊，凤凰展翅 耀双翎， 绫罗风尘 大红袄， 袄上绣着 梅花红， 那红色整齐 分四面， 面如桃花 柳眉清， 轻轻的弯眉 配杏眼， 眼如秋水 早白明， 明晃晃的三尺宝剑 横腰带， 外罩一领 红斗篷， 腾枪直至 英雄女儿， 女着豪杰 小步兵啊， 兵马排成 十座阵， 一字长蛇 二龙出水， 三才混元 四门高底， 五虎登山 六甲迷魂， 雷七星飞斗 八卦阴阳 九步连环 十面埋伏， 十座大阵哪摆在江中啊。 我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东方来用兵，那正东方 阿甲乙木 木子旗下 一片青， 青罗伞盖 青旗号， 下诏一队 青衣兵， 金兵若敢从东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 给末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南方来用兵，那正南方 还兵兵火 火自旗下 一片红啊， 红罗伞盖 红旗号， 下诏一备 红一兵， 进兵若敢从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三支令的铜甲将军传四命，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西方来用兵，那正西方耿金金， 金字旗下的闪金星啊， 白罗伞盖白旗号， 下诏一队白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西走，立即严打我不留情。 哎，对， 三令传马传司令的铁甲将军传四命，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北方来用兵，那正北方人亏水， 水是大旗的悬在空啊， 黑罗伞盖黑旗号， 下诏一队黑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 哎，对， 为娘我亲自临沙场，登高望远看得清，带着三更敌营洞低声问 抗金兵啊， 两人呐、 啊，八队兵八尺银枪， 枪声轰扬。 锁的枪啊， 十对兵十辆花车山呐、啊， 托听啊， 十面旌旗 飘猛虎啊， 九万人马 出大营啊， 八方号角 连天响， 七星台下 点雄兵， 六十神器 爆竖鼓， 五方楼上 扬美名， 四艘战船 显、哎、人物， 三军壮士 见英雄， 两面红旗迎风走， 一面中来是一面轻啊。 呆着，我说压油了。 咋压油了？ 你错了啊。 哪儿错了？ 人家是一面西来一面东。 你得了吧。 怎么了？ 你把梁红玉那边说了不少 啊， 金五珠那边一点都不表。 是啊， 那不是一面中来一面轻吗？ 那说书演戏都一样，他两面不能一块儿唱。 嗯， 咱先唱梁红玉调完兵遣完将，然后再说金五珠怎么打仗。哎，你看金五珠那不是来了吗？ 金五珠啊，让岳飞呀、啊、追的是花猛啊，船呐、啊，准备好啊！日头渡啊，在三更啊，日头渡在三更啊，不知是败还是胜，叫我胆战又心惊啊！我说军师啊，哈密是你给国王算一卦。今日头动啊，成不成啊，成不成啊，一字眼儿哟。 哈密是闻听忙摆手，郎主我这卦 怎么样啊？ 从昨天开始他就啊不灵不灵了。 嘿，我真高兴啊，苍天有眼主成功，三更一到我传将令啊，大船的旗帽被安行，我说三军啊，既要双枪你我出生啊，猛然间耳边传来咚咚的战鼓声啊，莫非她是梁红玉，勇冠三军女英雄？急忙忙抽出狼牙牙剑，刃口搭上宝雕弓，前把拽后把松，利剑飞射带呀风啊声啊， 快如风哎、 啊！ 起了母亲呐、啊，叫连声啊！